表妹接着就要出国，我舍不出三他们这一段姻缘，是我能想我心头之恨呐、啊。孙媒婆，你平时规矩多端，今日怎么连一个鸡叉都想不出嘛？ 哎呀，呀，胡公子啊，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，像那李秀英乃是铁官府的千金小姐呀、啊，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。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呀、啊！ 这你怕什么？一切由我担当。 是一封书信，顾文玉表兄亲寄。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待我仔细一看。一字玉尊，文玉表兄之命，是由青梅竹马兄妹今生以后，又以中秋一别。神情长记心头，只盼月老千内恩爱空间八首。那小是非人员匿名另配论证，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心忘酒？玉尊一字了表心意混沌，失恋情意难丢。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选手，李子秀英连胜八败，连胜八败。他们是姑表兄妹， 只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酒宴之上，姑娘面露不快之色，况且有这只玉坠为凭，好气焰。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，明媚玉宇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贤臣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位尚书少家家，王恩卿的月明神，月令神中之不过这几次大荣真明神。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孙杨锁门第，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，是今晚抱住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。 哎呀，老爷，媳妇度娘愈醉愈梦，老他不欢喜还来不及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哉。夫人，进去禀告，与空商量，爹娘心。

本人请用茶。 好的啊， 婆婆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 哎呀，媳妇头娘，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没有外人不回去，还得那娘要发放心的，还不如做侬做官回去好的，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，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 婆婆 啊， 这媳妇谢谢你帮我为病母亲。 哎呀，好媳妇，俺不阻止了，只管放肆我在城下叫王府白瞧。去。 十分钟为自己，莫要为门牺牲。对了，这前程进的魏州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文友有意在先。这 启禀老夫人，小夫妹弟请少夫人赏酒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受罪，倒便宜了这个前程。 娘身边多住几日，由为娘照顾，好好养些身体。哦，春香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李夫人，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。请少夫人亲自出用。 儿啊，向你公道娘家，眼前怎么才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有女儿 插手。

从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去红太师爷恩遇，滴血佳女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 姐妹们谈笑争闲语，却不见秋香美如绝。时辰已到江台边，倩影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边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举口上前讲他爹啊，不，今朝回路写清光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。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三分，终日相对没无女，岂不要归房寂寞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。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安枕眠。是我这一了，冬夏之间。气势冰霜，冷言冷语多几刻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。秋香啊，秋香姐姐呀，要是玉女下来了啊，碰到西街神街家，我这娃。 素手调颜色，我告诉你红日可天下，红丝巧细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愿长。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去